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04集，精神三。叶茂才看着叶夫人， 老爷可还记得两年前睿王刚回陇邺的时候，当时可也受了重伤，皇上瞒得了别人，却没有瞒过咱们。当时以为睿王必然回天乏力，倒不晓得他从哪里得了好运，又活了过来。后来更是凭着一己之力，将朝廷里的局都打乱了。 叶夫人一笑， 哼，可是人呐，不可能有两次好运气。上一次是老天爷庇佑他，这一次呢，又有谁能来庇佑他？人的命运大约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睿王注定没有前程，逃过了两年前，却逃不过两年后的。 是吗？ 叶茂才紧跟着叶夫人落下一字，说道， 我却与你想的恰恰相反。两年前睿王药石无灵，最后却大难不死，人的命运大约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睿王注定有前程，逃过了两年前，自然也能逃过两年后。 叶夫人闻言却没有生气，更没有与叶茂才反驳，直道，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叶茂才也笑，落下最后一字，说， 夫人好似输了。 叶夫人一瞧，果真如此，半是撒娇地说道， 老爷趁妾身说话的时候下棋可不厚道，再来一局。 叶茂才却笑着摇了摇头， 改日吧，今日要考验红光的功课，时辰也该差不多到了。 叶夫人连忙道， 那老爷先走吧，红光的功课要紧。 叶茂才起身离开了，叶夫人瞧着叶老爷离开的背影，面色渐渐冷了下来，显得极为难看，嘴里尖刻道， 不过是个瘸子，学富五车又怎么样，还不是只能一辈子窝在府里。 叶夫人到底又觉得愤然难平，将桌上的棋子呼啦一下扫到地上，低声道， 跟那个狐狸精一模一样。 屋里伺候着的丫鬟一动也不敢动，谁都知道叶夫人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位叶少爷，叶红光。叶红光就是那位小妾生的，长养在叶夫人名下不良于行的嫡子，叶家唯一的子嗣。晨光熹微，日头透过树枝的缝隙洒落在土地上，犹如点点碎银，煞是好看。在漆黑的深夜里，这碎银一般的日光终于驱赶了阴霾，虽然只是一点点，却也足够令人觉得欣慰了。茴香和八角停下脚步，转头也扶住眼上还缠着布条的沈妙和罗檀二人，对沈妙说道， 夫人，天已经亮了。 若非亲眼所见，回想几人却是怎么都不能想到，沈妙一个千金小姐竟然能在这样荒无人烟的树林里和他们一道摸黑走了一夜。回想他们是经过特殊训练，自然不觉得，可是有练武底子的罗檀都已经十分憔悴，困倦之意写在脸上，沈妙却仍然是神志清明的模样。回香和从阳都在心里打着嘀咕，莫非这位夫人其实也是练家子，所以才会有着这般强大的意志力？其实他们倒是想多了，只是沈妙在冷宫的时候有时候被梅夫人和其他妃子刁难，落井下石的事情宫里是最不缺的，在深夜里换洗衣服一洗就是一整夜，况且如今情况紧急，他一心想要走出树林，又怎么有心思去犯困呢？我们走了多远？沈妙开口问道。 回夫人。 从阳回道， 走了一夜已经走了很远了，不过按照沿途留下的记号，没有看到第二次来看 应该是没有走回头路，蒙上眼睛的办法果然好使，看来之前咱们是被自己的眼睛给骗了。 可是这树林还是长得一模一样啊。 继续走吧，都走了这么远，总能走出尽头的。茴香愣了一下，这回却是没说什么了。昨夜里他们也曾试图阻止过沈妙几次，沈妙非但没有听从他们的话，大约是被说得烦了，还厉声斥责了他们几句。倒是他们这些墨雨军的部下嚣张跋扈惯了，竟然被沈妙吼得跟见了猫的老鼠似的。茴香和丛阳心中也纳闷，这夫人看起来温和稳重好说话的样子，一旦正经地发起火来，怎么就那么吓人呢？宫里那位显德皇后也不见得有这般可怕和气势呢。几人继续跟在沈妙身后走，罗檀有些萎靡，他就算再练武，到底也和茴香他们比不得，又不如沈妙曾经吃过苦，眼下也是强撑着，就努力瞪大双眼，试图找些事情来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这么一分散，就察觉到有些不同寻常来。他拉住沈妙：“ 哎，这儿有花，方才这一路上可没见着有什么花。” 众人一愣，皆是跟过来看，果然见树丛掩映中有细细的小花，不留意去看根本见不到。莫晴突然皱眉， 好像有鸡叫的声音。 茴香、八角和丛阳武功高，都竖起耳朵听了一听，最后肯定地说道：“ 不错， 这里怎么会有鸡叫？”沈妙沉吟着：“难道前面有屋舍人家？” 别看了，走吧，既然有声音，出口应该就在不远，我们很快就能走出这片林子了。 众人一听能够走出这片树林，皆是斗志昂扬，立刻重整旗鼓出发。这一回运气确实不错，等走了半炷香后，便觉得树枝的缝隙越来越大，之前的树林树木茂密，眼下却稀松多了，日头照进来的多，人就越觉得舒心。 看来真是要走出去了， 罗檀兴奋的睡意一扫而光， 咱们快些走。 话音未落，便瞧见树林到了尽头，却有一条小路。众人面面相觑，沈妙率先走了进去。沿着小路走，走到尽头处，豁然正是一方田园。只是这田园虽是田园，也种着花草蔬菜，却显得十分的杂乱，像是有人种的，却又没有好好的打理，任其自然生长，结果就长成了乱七八糟的样子。然而尽管如此，在这后面还是出现了一方屋舍。屋舍是用茅草堆出来的，摇摇欲坠，像是下一刻屋顶就能被风吹跑似的。众人往前走，八角先跑了进去，然后摇头出来说道：“ 夫人，里面没人。”“ 没神。”罗檀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怎么会没人呢？ 这里和他们想象的大为不同，想象着绝世高人居住的地方却是如此破败，眼下更是人都没有，更让人泄气。沈妙开口道：“ 花草犹在，不像是没人，在这里等吧，总会出现的。” 话音未落，就听得一个破锣嗓子响起：“ 哎呦，有贵客来，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众人一起回头，沈妙看清那人面貌，忍不住一怔，失声道：“ 是你 夫人，认识吗？” 八角问道。那笑眯眯的，穿着一身破破烂烂道士衣裳而来的中年男人，正是当初在明启普陀寺收了沈妙一颗金花生，算他奉命虽好，求困一生，算他前尘如梦，切忌纠缠，算他否极泰盛，紫气东来的怪道士。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